再喝一杯干了吧。今宵离别后，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，愁堆解笑眉，泪洒相思带。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，喝完了这杯，轻轻点上菜。人生难得几回醉，嘿，不欢更何待？来来来，喝完了这杯再说吧。今宵离别后，再来。听唱阳关蝶，重寄白玉杯，饮清平之玉，牢牢抚君怀。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？喝完了这杯，轻轻点上菜。人生难得几回醉，不欢更何待？哎，再喝一杯干了吧。今宵离别后，